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想了解选举人票制度的缘起和争议？ 今年有什么摇摆州份足以左右大局呢？ 特朗普和拜登的内政和外交主张又有什么分别呢？ 十万八千里节目制作了四集影片解答以上问题，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 星期六早上11点，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紧贴选战大局。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2号，七名民主派人士包括议员涉违特权法遭起诉。 一宗感染源头不明个案患者于扫黄行动被捕，四名警员需检疫。 劏房小组办公众论坛，多个团体到场请愿。 澳洲五个月以来首次社区零确诊，俄罗斯单日个案创新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大约十一月份啊，11月2号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首先想讲下有关警方一啲行动，因为寻日就见到七个民主派人士，因为今年喺5月8号立法会内会嘅冲突，寻日就被警方拘捕噶。咁各人分别就涉及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下嘅藐视罪，同埋干预立法会人员。咁案件就会星期四喺东区法院提堂噶。嗱，咁今次讲嗰七个人就包括就有胡志伟啦、尹兆坚啦、黄碧云啦、张超雄。同埋佢嘅助理郭永健啦，另外就有陳志全同埋朱海迪嘅。咁件事係點咧？其實講翻5月8号嘅時候咧，就因為之前咧，大家可能仲記得啦，立法會內會選主席咧一路都未選到嘅。咁5月8号嗰日咧，就係由原主席即係民建聯嘅李慧瓊咧，召開一個特別會議，去到處理啲法律問題同埋其他嘅事項噶。咁當日佢見到咧，民主派多番有質疑咧李慧瓊越權，咁所以亦都見到有啲人咧就出咗去立法會主席立法會嗰個主席台嗰個地點咧就爭論。咁當日場面都混亂噶。結果李慧瓊先後就驅逐了11个民主派議員離場，之後就發展到尋日有新的警方的行動了。今次事件由於進入了法律上的程序，所以都無意去仔細講當日發生的那些是怎樣，因為都交回給法庭去處理了。但當中一些原則，譬如特權法其實那個當日立法的原意是怎樣呢，這裡可以再仔細了解一下的，當中罪行的一些定義、一些特點是怎樣，我們都要了解多一些。接下來會請來兩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他的看法。首先請來嘉賓有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早晨湯家驊。 早晨冠霖你好。 是啦，不如講回特權法的原意先啦。有些人就說原意不是用來對待一些立法會議員的，那你是怎麼看呢？原意是怎麼呢？ 首先呢，就立法原意是重要的，但其實最重要的就要看個條例那個寫，因為在普通法的法制之下呢，其實即是傳譯成文法的法例的第一準則呢，就是看字面的解釋。咁如果字面解釋有模糊的話呢，然後你就要考慮立法原意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一些考慮。但是就算你話從立法原意來講呢，好明顯地呢條法例呢是要來保障立法會的獨立性、立法會的尊嚴同埋立法會的運作的安全性嘅。咁所以就算從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一立法原意睇咧，都可以睇到咧，呢条法例系唔容许人哋咧好轻易咁去干扰立法会嘅运作。咁呢个系好清楚嘅。过去咧其实有最少有两宗咧系上诉庭嘅判案，两宗都系属于梁国雄案。咁当日梁国雄咧就喺个内会，应该系如果冇记错，就走去抢咗即系政务司財政司司長的一些文件啊，咁樣，咁就上訴庭咧就判咧， 就是说从这个字面的看法呢，权力及特权法的豁免议员的权力呢，是只是包括言论的发表，就不包括其他的行为。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看个字面里面呢，有条例有条文是不包括议员的行为，亦都有条文呢是包括议员的行为。例如第二十条呢就清楚写明就不包括议员的行为的。咁但係第十七条呢，即係干扰议会的程序，同埋第十九条呢就係、是、干预议会的人工作人员。呢两条罪呢嗰、那个用词係任何人。咁、当时就代表梁国雄嘅大律师呢就係、是、吴可儿大律师。咁佢呢就有两个观点。第一就話呢、这个豁免权就包括行为。第二就係三权分立之下呢，是法庭是不应该干预。那咁就上诉庭啊，就呢两个观点呢都认为是错嘅。咁当梁国雄输咗之后呢，佢又想去上诉到终审庭。咁就亦都去返呢个上诉庭，係攞呢个上诉嘅批准。咁喺第二个判决里边呢，上诉庭讲得更清楚，就係、是、话我剛才所讲嘅嗰两个论据，即係话喺政治上应该是包括议员的行为和三权分立之下呢，法庭是不应该干预。这两个论点呢都是完全没有胜诉机会，因此呢上诉庭呢就不批准那个上诉许可。跟着梁国雄呢，照我理解呢，就没有再去终审庭呢是要求这个上诉许可。所以现在呢在香港来讲，那个法律是相当清晰的了，就是以这两个上诉庭的判决为依归。而两个上诉庭呢都的判决都清楚讲明呢，如果议员的行为是干犯到条文里面所讲的情况呢，就是可以入罪的。咁当然呢个问题可能出现就是咁拉布算不算是干扰这个运作呢，咁是不是拉布都不得呢？咁我自己的解读呢，就是说这条条例呢在法庭的权益之下呢，是讲明是要尊重议会的尊严同埋保护议会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執法人员是不会轻易进入这个议会度呢是采取行动的。咁即换句话讲呢，一定要等到秘书处的举报或者邀请，執法人员才会入去執法。过去呢所有的情况呢，如果我没记错呢，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警察才入去调查进行执法。所以就我想就要视乎秘书处怎样去解读当时出现问题的情况，是严重到或者去到一个程度是严重地干预着议会的运作啊，定或是严重地干预着即是立法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呢。如果是去到这点呢，可能就秘书处就会报警了。如果我们讲这个情况呢，去年五月八号这件事呢，其实如果你翻睇翻几多都是秘书处报警而邀请執法人员入来執法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法律上呢，我相信法庭就会认为有权力去处理。 刚才提过就是梁国雄之前都有些案件呢就涉及到这个藐视罪。其中一个建制提返就当年在2016年那时候不是拿了时任发展局副局长马少祥台上的文件那单，定是有多刚才你又提过财政司司长那单的。 是应该我没记得应该是那单。 那应该是马少祥。 你知道你知道大只梁国雄的市会里面就都有几多案件。 OK, 好。OK, 资料 我不是很肯定。 OK, 资料补充返，如果是马少祥那单呢，梁国雄就向明报讲法呢，就是说他已经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了，现在等候紧申请法援的，这个就是明报引述的消息，交代返啲资料啫。大家大原则都是想。 到今日为止我的理解，终审庭都没有去审过这个条例。 他现在等紧申请法援，仲是就是现在在梁国雄讲法。 冇可能四年都申請唔到啊！一系申請失敗，一系就已經一阻咗噶啦。 但翻翻呢個條例本質，因為有啲人就咁樣解讀嘅，就覺得立法會裏邊嘅事應該立法會裏邊解決嘅，咁可能主席可以喺在席咧就可以用嗌保安員啊等等嗰啲處理，就未必下下要用到警方或者外邊再幫手啊。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嗱，因為兩個答案嘅，第一個答案就係立法會唔係一個獨立王國， 即係唔可以話自己嘅法律係唔需要遵守外邊嘅法律，呢個係我覺得絕對係一個錯誤嘅嘅概念，係一個錯誤嘅理解。第二咧就係、是、有時候即係大會主席或者主席處理唔到嘅，咁而家呢個五月八號呢件事呢，就正正係即係主席處理唔到，咁處理唔到嘅，唯有係根據即係香港嘅法例去處理咯。 但翻翻嚟头先讲最本质嗰个原意嗰度啦，有啲讲到就啊，其实呢啲系惊外边啲人啦，当然系惊外边啲人嚟干预立法会嘅运作，咁所以咧就整条条例嚟保护，等立法会里边开到会嘅，就唔系爱嚟对待翻立法会议员嘅。呢、這个你系点睇咧？ 呢个累计就正正系上诉庭即系已经驳回咗两次噶啦。即系上诉庭认为咧就唔应该咁样解读，因为你睇翻第十七条同第十九条咧。是讲紧任何人，咁即系除非你写明任何人不包括议员啦，咁我睇唔到，即系除非你话议员唔系人啦吓，咁即系咁你有冇可能任何人系包括议员嘅？呢个字面上嘅解释，咁即系上诉庭亦都引用咗，但系应该系第二十条里边咧，就系讲紧系外来人，佢系讲紧任何人除即系议员除外咧，就同埋工作人员除外咧，就受到呢条条嗰个条文嘅。刑事的規管，咁所以在條例裏面是有即係立法嗰陣時候立法會當通過呢個條例嘅時候，係有考慮到有啲行為係包括議員，有啲行為係唔包括議員，亦都寫得相當清楚。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上訴庭咧就認為呢個咁嘅理據咧係冇勝訴機會嘅。 過往咧都見過有啲立法會議員用呢一種方式去到表達佢嘅意見，我個指即係走出去立法會嘅主席台附近啊，抗議又好啊，舉口號嗌口號、舉標語啊等等嗰啲都得。今次會唔會又展示出即係議員可以喺議會上面嘅行為又有一個明確啲嘅限，即係條界線又再畫一畫咧？ 冇錯嘅，其實咧一早咧有個另一條界線就係、是。議員在議會上就不可以有刑事行為，咁呢個已經係應該係黃毓民案嗰陣時候已經法庭係即係決定咗嘅，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一定冇問題啦。喺刑事行為之外，喺擾亂議會嘅運作同埋即係傷害到議會尊嚴呢方面咧，就係、是、梁國雄案。咁所以除咗喺呢兩個條文。之外咧，我又睇唔到有咩其他嘅行為咧，係會受到呢個法律嘅規管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唔可以話係一個政治嘅打壓啦，或者係政治限制議員嘅權利或者自由因為呢個權利同自由係冇理由引申到你可以干犯刑事行為，又或者係。隨意去擾亂議會的運作或者破壞議會的尊嚴的。但是我剛才都講過法庭也都清楚講了，上訴庭的判決裏面講了，就是要尊重議會的獨立性同埋可以即係自己處理自己事宜的權力，只會去到一個情況是嚴重到是議會不可以處理啦，亦都即係舉報要求警方嚟進入嚟處理嘅，喺嗰啲情況之下去執法咧，法庭至會去即係處理。 但係譬如再引申落去，會唔會第日發展到譬如坐喺位度嗌口號都可以話係其實阻住個立法會開會嘅都可以。有時 我覺得呢個情況唔會發生嘅。呢個情況唔會發生因為我從來睇唔到，即係秘書處從來會有因為有議員嗌口號，所以就去報警。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相當匪夷所思啊。 另外就想最後問埋啦，即係始終有時見到去主席台出面咧，就唔止被捕嗰啲人，仲有其他人都喺度噶，甚至乎不同陣營嗰度有建制陣營都有議員出去嘅，係咪離開位置就算嘅咧？呢度嗰個檢控準則你點睇咧？ 因為我哋談緊嘅係一個刑事嘅行為咧，咁所以就必須要有一個刑事嘅干犯刑事嘅意圖嘅，咁所以話如果你走出去。是要希望你的意图是阻碍议会进行呢，那你就有机会干犯了。如果你走出去你是为了避免其他人阻碍议会进行呢，那你很明显就没有一个犯罪的意图。所以你那个行为呢就不是一个就是第十七条或者第十九条所涉及的行为。所以我这方面都相当清晰的。因为你那个动作你的立场当时的环境都可以令个法庭清楚了解究竟乜嘢人有一个即係阻碍议会运作嘅意图，咩人冇呢个咁嘅意图， 咁而家啲工作人員走出去阻礙呢個議員去擾亂嗰個議會嘅進行，咁你冇可能話工作人員都有個犯罪意圖， 嗯， 咁亦都不適用於工作人員嘅，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我唔覺得有啲太大嘅問題出現。 嗯 ，OK， 好，咁多谢晒汤家华，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汤家华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嘅。听完汤家华嘅意见之后，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都系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梁家杰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家杰。 啊，叶冠林，早晨。 系，又讲下你点睇呢个特权法本身嘅立法原意系点啊？ 呢个立特权法，首先你问一下系边个嘅权力，边个嘅特权先？ 嗯， 咁啊，梗系立法会。的特权和权力、而这些权力和特权呢是透过70位立法会议员呢来到去拥有体现是否受保护的嘛。那历史背景呢就是1984年呢就中英联合声明签了、1985年呢立法局、当时、就通过这个权力的特权法，因为大家都觉得呢因为有一个未知之数啦，系咪？即系既然都一定会收翻香港噶啦，咁97之后咧，点样确保立法权啊系不受行政权或者其他外力去即系削弱佢嘅权力或者试图干预佢嘅权力行使咧？喺一个咁样嘅驱动同埋诱因之下咧，就将立法会嘅权力同埋特权咧，系用成文法。白紙黑字咧，係具體嚟到去落實寫出嚟。咁呢個咧係一個重要嘅一個立法嘅意圖同埋目的。即係頭先我聽過湯家華講咧，就話喂唔係喎，你要條文唔清楚先諗嗰個目的喎、啊，諗嗰個立法意圖喎、我想問一下呢、這個基本法。好多條文都好清楚喎，即係譬如話第22条啊，呢、即係中央嚇、各省市部委不能夠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嘅事情，清唔清楚？好清楚啊，係咪啊？或者23条講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要為7宗罪立法啊，呢、這個國安啊嚇，咁啊好清楚啦、啊，係咪？你覺得唔清楚咩？所以咧，呢個咁嘅講法咧，係完全咧係罔顧啊！呢個香港嚇，俾即係呢個中共中央嚇收翻嘅時候咧，嗰個需要同埋頭先講嘅誘因噶嘛。而呢樣嘢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啊！即係你而家就係睇住棵樹，但係冇睇到個森林啊。咁。嗱，講我交代咗嗰個立法原意啦，同埋嗰個意圖啦，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啦，咁、但係頭先聽我講，你都知啦，即、就、係、是、我嘅睇法就覺得呢樣嘢當然係而家政治嚟㗎啦，即係你點解前唔做早唔做，而家做咧？呢件事係喺阿長毛仲係議員嘅時候發生㗎嘛？咁但係當然啦，佢嗰個上訴庭判出嚟咧，係今年初嘅事嚇、我相信康家華搞清楚嗰啲時序。咁咧就所以即係梁國雄尋日正式公開披露啦，即係我都唔知道啊，之前即係究竟佢有冇上訴。當然我哋認為應該上訴，咁但係佢尋日就原來話佢已經係申請緊上訴批准許，咁啊自己去攞緊法援。咁我諗呢個係應該做嘅，因為你知事體大，點都要去終極測試嘅。即系点解我话有政治咧？就系、是、因为头先我都讲啦，基本法嗰啲条文够咁清楚啦，系咪？咁家你要做一咁嘅政治咯，系咪？另外咧，要注意咧，就系、是、一个选择性执法嘅问题。呢个系好明显嘅，即系譬如你郭伟强议员啦、佢咁样将阿陈志全当时嘅议员啊，咁喺地上拖拉，造成一个身体伤害，喂，咁呢、這个。是不是即系都要处理啊？汤家华话喂唔系、哦，佢系保护议会尊严、哦。哦，原来议会尊严系去伤害同袍嚟体现嘅咩？啊，咁好啦，除咗你话大细超亲疏有别包庇之嫌之外咧，仲有就系而家咪啱啱开始咗延任咗，即系一个月啦，个零月啦、即系而家11月啦。

而家就有五队英国人打算用相同方法喺墨西哥城出发，尝试揾路去阿根廷嘅乌斯维亚。 究竟佢哋要用几多日先去到终点？ 一齐闯天下，斗翻去南美。逢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020年11月2日，七名民主派人士包括议员涉违特权法遭起诉。 一宗感染源头不明个案患者于扫黄行动被捕，四名警员需检疫。 劏房小组办公众论坛，多个团体到场请愿。 澳洲五个月以来首次社区零确诊，俄罗斯单日个案创新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時間，繼續講翻咧七個民主派人士咧，就因為今年5月8日立法會內會個衝突咧，就被警方拘捕呢件事嘅。咁警方就話佢哋咧係涉及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啊，咁係裏邊咧嗰個關於藐視罪啦，同埋干預立法會人員罪。咁呢個咧就案件會喺星期四咧就會提堂噶。頭先咧就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傾過，亦都同緊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傾緊嘅。佢同梁家傑又傾下先，梁家傑你好。 好，叶冠霖， 系啊，头先就解释咗你点睇今次呢、這个特权法嘅立法原意啦，同埋今次嘅应用啦。我想问埋一样嘢，就对于立法会嘅影响系点啦？因为过往其实都见过有啲立法会议员咧有去主席台前面理论啊等等呢啲招数嘅，往后会带嚟咩变化咧？生态上面立法会 嗱，即系本来咧呢、這个382章啊，立法会权力嘅特权条例咧，就系、是。是即系立法会在于一方，由所有外边嘅人咧，就系即系面对外边嘅人噶嘛。 嗯。 咁而家咧就变成唔系喎，而家咧就变成咧系立法会议员，立法会议员对住啲保安人员之间系可以用呢个条例嘅。 嗯。 咁好明显咧，跟住嘅影响咧就系1985年嘅时候，立法局想做嘅保护自己嘅。唔好受行政，尤其是行政权干预，同埋喺度阻挠嘅嗰件事，咪会发生咯。 嗯， 咪会不断发生咯。所以头先我即系指出，点解呢个执法系喺而家嚟到去进行咧？啊，就系、是、因为佢系有个政治目的啊嘛，就系、是、令到你即系好似即系叫做杀鸡儆猴又得，你话白色恐怖又得。啊！即系佢话原来呢一个立法会本来揸住手上嘅尚方宝剑咧，而家系由行政机关，由林郑月娥为首嘅行政机关攞咗过去嚟斩翻你哋。即系而家嗰个荒谬到系咁样嘅吓，咁、即系个影响咪就系佢想制造一个寒蝉效应咯。但系即系你都睇到民主派议员寻日系嘛发咗嗰个声明啦，咁佢话咁你。越打壓咁啊，越頑強咯，係咁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噶嘛？政治問題唔係可以即係、就是、當權者用強權嚟解決噶嘛？就算你啊係真係可以震懾於一時，你都唔可能得到人心於永遠啦，係咪？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個問題啦。但係有一兩點我想都講一講嘅。頭先咧，湯家驊有提到， 好啊。 即係首先大家唔好忘記梁國雄當時。是先赢咗一仗喎，即係佢係喺裁判法院嘅法官呢係接受咗、啊、包括頭先我講嘅一啲论点啦，当然有啲我先講嘅似乎係冇講嘅，不过即係佢大概接受咗个框架啦。 嗯。 咁记住喎、啊、上诉庭呢上面仲有5位老爷喎、啊。 嗯。 咁如果而家你话阿、梁国雄已经係即係申请咗上诉许可啦。因为你大家知道要俾上诉许可，又先可以上诉噶嘛。 嗯。 咁即系话佢好似中院呢个终极裁决呢、這个咁嘅 程序呢，佢係啟動咗㗎嘛。 嗯。 如果作為一個真係尊重行政立法關係，或者尊重呢一個成個憲政框架，尤其頭先我講，當中共中央收返香港嘅時候， 嗯， 啊，簽咗中央聯合聲明之後，第二年就已經做呢個權力及特權條例㗎啦。 Okay。 而權力同特權係立法會嘅所擁有嘅。 嗯。 你係咪唔應該喺終審法院有機會作終極判決之前呢，去一味用呢個咁嘅條例呢？ OK。 當然我湯家驊會講，喂，一日未被推返都仲係法律啦。係，佢一定啱嘅咁講。但問題就係，你係咪尊重一個咁樣嘅即係約定俗成嘅傳統，係咪呢個好緊要喎。 OK。 咁同埋呢，即係17，而家最主要佢係告17C 嘛，藐視罪嘅第三条，即系十七里面嘅 A、B、C。 系， 你睇下佢头先汤家骅话任何人，喂，有啲就话二十条咧就系呢个除议员及立法会人员外。先讲十七条咧， 简单讲 A 系讲咩噶？ 嗯 ，A 系话任何人不服从立法会或任何委员会所作出的合法命令，而该命令系要求佢到立法会或该议委员会列席。或者要求佢咧，系提供呢个任何文据、簿册、文件或记录嘅。 OK。 D 系讲咩？系喺询问过程之中拒绝接受立法会或任何委员会嘅询问。 嗯。 好啦，你十七嘅 A、B 所讲嘅任何人针对嘅，原来就系你立法会要求佢作供，要求佢俾文件。 嗯， 因为佢出席聆讯，佢唔去。 嗯。 咁有个 C， 个 C 咧都系喺 A、B、C 跟住嗰任何人都系适用于 C 嘅。 O K。 咁点解突然间呢度会变成立法会议员有 包喺其中 过嚟对付嘅咧？ 嗯嗯 ，O、okay， K、 当然呢啲全部都系法律嘅观点啦。我相信去到终审法院咧一定会拗嘅。 O、okay。 但我想指出咧，就喺呢个时候， 嗯， 嚟到去大肆应用呢一个条例，嚟， 嗯， 到去喐嗰啲立法會議員咧，我覺得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政治嘅目的嘅。 OK， 好，咁多謝曬梁家傑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梁家傑咧就係資深大律師、公民黨主席嘅。好啦，跟住嚟講翻疫症嘅情況先啊。尋日咧就公布咧就新增七宗嘅確診個案、六宗輸入個案同埋一宗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週末期間又遇著萬聖節啦，見到好多地方都好旺，好多人出街玩。咁唔知個風險又會唔會又因為咁又再高啲咧？誒，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一齊傾下噶。早晨，局長。 早晨，李冠霖係。 週末有啲咩觀察啦？見到啲人咁樣玩法。 其實呢我是非常之擔心的，因為呢如果我們看回呢我們過去的兩個星期呢，我們都有幾日呢其實是零本地個案的，但是呢亦都是有返啲本地個案，咁尤其是琴日呢亦都講除咗有一個本地的即係亦都係源頭不明的個案之外呢，亦都係預告咗呢係有三個呢係嘅即係個案啦，係即係初步確診嘅。咁亦都呢啲嘅個案呢亦都係俾我哋睇到，除咗你剛才所講就話啊有一啲其實萬聖節大家都出去玩，亦都係都好多人好多聚集。另外呢就呢啲都係一啲嘅即係聚集啊，或者係一啲大家有唔同嘅情況，好似係去station 啊，以至到都係有一啲嘅大家去即係玩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呢其實亦都睇到呢就有三個係初步確診啦。咁當然我哋都要睇返繼續衛生防護中心呢都一路追蹤緊呢啲個案嘅。咁但係呢亦都係睇到呢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嘅話呢，尤其是而家冬天亦都嚟緊啦。咁我哋都係擔心，我哋一路咧都系以一个零本地个案咧为我哋嘅目标嘅。当然咧，如果系零嘅源头不明吓，或者系甚至乎系零嘅输入个案，這个咧系更加好，更加理想吓。咁，所以我哋都喺我哋嘅防疫抗疫嘅措施，无论系外防输入或者系内防呢，這个一路去扩散咧，這个都系我哋嘅目标嚟嘅。 但见唔见到多人违规咧？暂时初步睇，周末期间啊。 周末期間呢其實食環署同埋警察呢一路呢都係去酒吧嘅 即係嘅地方啦，附近嘅地方或者嗰啲區域咧，一路咧都係進行即係執法啦，亦都係有檢控嘅。咁事實上咧係有人違規嘅，咁亦都係我諗即係大家真係一定要自律啦。尤其是如果大家咧係喺嚟緊嘅時間咧，都希望我明白咧係大家都係會個時間都好耐，大家都係想鬆一鬆，但係咧係如果係為咗即係整體嗰、那個嘅疫情咧，其實咧亦都希望咧大家咧係要自律一啲，同埋咧就我諗喺個人群聚集嗰度咧，都係要即係減少一啲啦。 如果唔夠自律，會帶嚟咩後果咧？會唔會仲要加強執法，甚至乎又再收緊翻呢啲防疫措施咧？ 當然啦，我哋一定係睇疫情同埋睇風險嘅。我哋去即係唔同嘅地方執法咧，我哋一路咧都係做緊嘅。咁但係如果個即係疫情咧係有轉，同埋咧，睇翻嗰個即係自律嘅情況咧，唔理想啊，或者係違規係非常之多咧，我哋當然亦都唔排除咧，我哋係即係收緊呢啲措施，因為嚟緊咧係冬天啦嚇，亦都係我哋咧係嚴防咧係即係第四波嚇，咁所以咧我哋一定係唔排除嘅，即係從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我哋係應該要係嚴嘅。 嗯，因為成日都話啲數字係滯後啊嘛，嗱，暫時就見到過去兩日，尋日就有個不明源頭啦，咁另外之前都有啲零星個案，驚唔驚過完呢個萬聖節之後，往後幾日可能都會上升翻啊？喺咁嘅過去週末，大家咁樣過咗之後。 這個我哋一定係要繼續觀察嘅嚇，所以要好小心，因為正正咧就係話喺萬聖節咧就大家都係出咗嚟啦嚇，我哋大家都睇到即係有啲唔同嘅報道嚇，我哋亦都即係有執法有違規，亦都係有檢控。咁喺嚟緊咧，我哋一定要觀察跟住嘅情況嚇，亦都係不宜咧係即係有一啲嘅放寬嘅啦。 嗯，好，咁大家要注意翻啦。嗱，另外咧都有樣嘢想問下局長嘅，就有關見到咧就係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啦，就接受訪問嘅時候見到佢咧就提到話唔認同咧而家話要與病毒共存嘅講法，咁啊講到內地都清零做目標嘅，我哋唔應該用呢個目標。另外都講到啦，又話香港啲檢測咧多甩漏啊，有啲無稽啊，包括咧就有病徵嘅患者可以唔做檢測啦，另外檢測結果要留等兩三日啦，病人期間又可以周圍走啦，另外又之前試過啲確診者要留喺屋企等病床啦等等嘅批評。咁逐樣請局長回應。不如先講下先，我哋嘅目標係點樣咧？我哋係咪要接受與病毒共存，定係可以跟內地咁做到清零嘅目標咧？ 其實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咧一路咧都係有評估嘅，咁佢嘅評估咧就對於而家我哋嘅即係整體嘅疫情咧係未有一啲即係有效嘅疫苗之前咧，其實咧個病毒咧都會係喺度嘅。當然咧從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咧，我哋一直咧都係以即係零個案咧係為我哋嘅即係一個基本嘅目標嚇。我哋知道呢、這個唔容易嚇，因為咧喺公共衛生以外咧政府咧亦都係有其他嘅考慮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係呢個一直咧都係以基本嘅即係清零或者係本地嘅個案咧為我哋嘅最大嘅目標，咁而我哋喺無論喺外防輸入啊，以至到係即係內防反彈啊，或者係傳播咧，呢啲都係例如喺我哋嘅工作嗰度啦，好似话喺我哋嘅无论系检疫嘅工作啊，我哋嘅检测嘅工作啊，以至到系喺即系边境管制啊，一路咧都系加强吓严防我哋嗰个嘅措施嘅，同埋大家睇到我哋喺检测嗰度啦，亦都係有四個嘅檢測中心咧，都係即將係會推出㗎啦。咁所以我諗喺防守，我諗擴散嗰度咧，亦都係一路咧係都做咗唔同嘅即係加強嘅工作。咁當然咧，以前可能係未有一啲即係太病床，未有我哋嘅亞博嗰個社區治療中心咧嚇，醫管局咧佢嘅病床咧係當係一個好高峰嘅時間咧，佢係會係有啲。即係應付唔到嘅，咁但係咧嗰個都係一個短暫啦，亦都好快咧，亦都處理翻。咁當我哋如果真係有第四波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咧喺亞博嗰度咧，亦都係有幾個嘅館啦嚇，已經準備咗有社區嘅。即係嘅一個治療嘅設施，加埋咧，亦都係有臨時醫院咧係準備。咁檢疫嘅 中心嗰個嘅位置咧，亦都係喺竹篙灣咧，亦都係一路咧係加咗，去到年尾咧，我哋都有夾埋咧，都會有大概4000個位嘅。咁所以我諗呢啲嘅一路嘅防疫抗疫嘅工作咧，一路咧都係一路去推進嘅。 OK， 但係盧聰茂話你哋多甩漏嘅檢疫措施，點回應呢個説法咧？係咪有甩漏啊？ 我諗喺即係我哋嘅例如好似話檢測咁樣啦嚇，當我哋係有好多嘅個案啦，例如好似話每一日我哋有一個爆發嘅時候啦嚇，我哋亦都無論係我哋醫院啊，我哋好似喺爆發一啲區啊，喺一啲嘅一啲嘅點啊，一啲工作地點啊等等咧，我哋都係要用大量嘅即係要做大量嘅檢測啦，係從一個即係政府個公營嘅系統嘅角度，咁所以當然嗰個時間上咧係可能係都係當好多個案嘅時候用多咗，但係而家咧亦都係我哋已經係有嘅即係檢測嘅通量咧，係加埋我哋嘅私營嘅力量咧，其實每日咧都有超過10000，咁所以咧喺檢測嗰度咧亦都會，如果我哋係再有即係一啲疫情或者係一啲嘅爆發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最重要咧，就話我哋係有能力咧係去控制，同埋有能力咧係去壓咗佢落嚟，亦都係有我哋嘅設施咧係可以去處理。咁呢個咧係最重要啦。但係始終咧，我哋都會覺得咧係我哋喺公共衛生嘅角度咧，都會希望咧係冇個案嚇，亦都係希望咧無論係本地或者係輸入嘅個案，希望都冇。但係我哋最緊要就係喺我哋有唔同嘅防線咧，係揾到佢出嚟。我哋而家每日咧報呢啲嘅個案咧，都係我哋能夠咧有效咁去發現到佢出嚟，然之後咧有適當嘅隔離同埋適當嘅治療咯。 OK， 好快，最後好快問埋就係話，盧聰茂話有病徵嘅患者冇做檢測，針對呢一點係咪會做嘢咧？政府都？ 這個當然我們呢除了是說即是呼籲私家醫生我們公營就一定是會是有很多的即是檢測的工作呢一直是做緊的啦，但是如果是可能我不知道教授呢是不是說呢，就是說是私營的一些的即是醫生啦啊，就是可能是有病徵都未必是有檢測，那個因素有很多的對政府來說我們都即是盡力呢是去令到呢即是私家醫生能夠了解這個是非常之重要，同埋我們如果是做即是政府免費那隻的檢測的話，亦都是盡我們最大努力令到是更加方便。我們現在亦都是研究一個法律框架，就在個強制的檢測那裡是亦都是看回如果有病徵的人士啊，或者是爆發的地方啊，以至到是一些高危或者高接觸的情況底下是可以怎麼樣是去處理咯。 嗯，好啊，咁多谢局长，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啱啱接受访问嘅咧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嘅，电话87231，大家要打你一齐倾下噶。周末期间你见到大家点过，即系你自己点过咧？我见到啲报道又话派对房间啊、酒吧嗰啲，有啲见到唔守规矩，大家除晒口罩一齐食嘢又多于限制咁。你有冇见到呢个情况？街上嘅情况系点咧？卢聪茂话政府啲检测多甩漏啊，咁你又点睇咧？187231，打你一齐倾下。听下听众先，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系啊，早晨啊， 早晨。 咁样嗱，其实睇到咧就系好心痛嘅，因为政府咧系做好多嘢，但系咧啲市民有某啲咧市民咧就改变咗玩嘅策略啦。咁好似而家将啲农庄咧就攞咗嚟去做 cam 型啊，即系揸架车去啊，或者系租俾啲人咧就一格格田咧就好啦，你摆啲帐篷啊，即系摆啲嘢喺度露营咁样煮食啊咁样，但系咧就系。好多人咯，一個帳篷裏面可能住咗六個人啊、八個人啊，隔離嘅帳篷啊，咁樣全部咧就去到呢農地度咧，就以為可以唔使戴口罩嘅，全部都唔戴口罩嘅，咁啊仲要同共用廁所、共用洗手盆，咁仲要過夜嘅喎，咁啊變咗咧就係呢個情形就係好唔呢個已經限聚令啊，或者係嗰個交叉感染係好明顯嘅啦，咁但係咧。又唔知點樣打電話喎，投訴。 Okay. 不如講多少少啊？阿陳女士似乎有個好近，係咪最近有個觀察啊？你去過呢啲農莊？ 啱啱嘅啫，即係嗰啲叫咩 Halloween 嗰啲。 哦，咁啱啱周末做喎，都係 啱啱嘅啫。 係 我就覺得好，仲有啲人係私人農地咧，佢又有門嘅，咁全部 喺網上召集啲人入嚟玩，玩完 你直情有去過呢、這個？ 有 幾多人到啊？整體成個即係頭先係一個營嚇、啊， 一個營都十個八個，咁佢有幾個營咁隔離左右夾埋夾埋咧，就十個八個營啊，一個營都好多人嘅，咁仲要過夜喎，仲要係。是燒烤啊，跟住又要食嘢啊，又要洗廁所啊，洗碗面啊，同埋啲垃圾啊，咁樣全部唔專業嘅，咁嗰啲會所都係無牌嘅，咁樣大家就覺得有塊地就可以玩呢啲活動咁樣，咁、即係冇見到唔識講喎，唔識投訴喎、 啊。O K， 咁你哋營與營之間有冇再交流啊？即係嗱，營頭先你話十個八個裏邊咧， 梗係有啦，出嚟踩單車啊，行出行入，咁全部。就公眾地方玩踩單車啦，咁樣咁變咗呢人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啊，呢啲空曠地方冇傳染啊，咁個地方冇傳染啦，但係人一有接觸就有傳染啦，係咪？又唔識 嘅。咁你點過呢兩日咁樣？ 我見到唔係我自己就冇咁樣啦，自己戴曬口罩啦，樣樣都。 O K。 咁但係就見到咁樣嘅情形咧，就好想去打個電話。去投訴，去邊度投訴呢？咁佢哋又閂曬啲門嘅，佢識人。 即係私人地方嚟嘅，佢嚴格嚟講係咪都係？ 私人農地 私人農地 ，O K， 農地可以玩啲咁嘅嘢咩？咁仲要係玩到限聚令咁樣咯。 O K， 即係最緊要係傳染疾病啊！ 明白，即係擔心裏邊有冇違規傳播風險等啦。多謝阿陳女士打上嚟先，同你傾到呢度。 勢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东方日报》报道。警方昨日早上採取行動，拘捕七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四名現任立法會議員，民主黨的胡志偉、尹兆堅、黃碧雲和工黨張超雄，前議員朱海迪、陳志全以及工黨主席郭永健。七個人被指涉及在今年5月8日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中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有關藐視罪和干預立法會人員罪，警方已經落案控告，將會在本星期四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泛民直斥警方以莫須有的控罪作政治打壓，又說當日建制派議員亦有違法行為，不滿只是拘捕泛民議員。警方就說當日的會議發生很多事，需要逐一考慮，仍然會繼續拘捕行動。《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七宗確診個案，包括六宗輸入和一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唯一本地確診個案是一名在警方掃黃行動中在酒店拘捕的42歲非法入境內地女子，最少10名警員和入境處職員需要接受隔離檢疫。另外，再有酒店 staycation 爆疫，一名26歲初步確診女子在潛伏期間和一名朋友到梅窩銀礦灣海景度假樂園 staycation， 其中同行任職有線新聞工程部的26歲男友人，以及曾經同該女子用膳的15歲男親友，亦都初步確診。兩個男子又分別同大約10名朋友打邊爐和打籃球，即是該群組最少衍生3條傳播鏈。《蘋果日報》報導。 星報報導，繼國泰航空宣布裁員計劃，環亞機場服務管理集團亦都傳出裁員消息，集團將會在12月起遣散部分前線員工，日前向已經被裁員工發信，將會按照勞工法例發放代通資金和遣散費。集團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就說，他們在香港國際機場內的業務需求在過去多月受到直接影響，為了確保營運的持續性，在無可奈何之下，12月起要遣散部分的前線員工。成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息說粵港互通免強制隔離的健康碼和旅遊氣泡計劃在11月中推出，政府為了配合市民出行需要，將會在11月中長設4個社區檢測中心，市民可以自費進行核酸檢測，如果檢測呈陰性的，就可以獲發健康碼或者陰性結果證明書通關。據了解，政府已經完成承辦檢測中心的招標程序，入標反應踴躍，相信政府會以價低者為最重要的中標考慮。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 政府在万圣节前夕放宽部分处所的防疫措施，有派对房的经营者更加是适时变阵自行筹办万圣节派对给客。明报直击其中一场派对，发现派对举行期间涉嫌未有严格执行各项的防疫规定，包括同时间容纳多达32人同场，远超过上限规定。而该派对房并没有食肆牌和酒牌，但是就在堂食时限凌晨两点过后仍然继续为客人供应食物和酒水。食卫局就表示，如果派对房间有提供餐饮服务，同样都需要遵守针对餐饮处所的指示。截至上个星期六，已经有七间派对房因为违反防疫措施而被检控。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铁路博物馆早前完成更新和改善工程，并且加入具百年历史的新展品313号火车卡。这架火车卡在1921年投入服务，文物修复办事处以一年时间将它修复，今年5月运送到博物馆。313号火车卡属于三等车卡，主要行驶尖沙咀到罗湖段，直至到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九广铁路全面电气化而正式退役。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北半球入冬之后，西方的新型肺炎疫情急转直下，本港第三波疫浪早前舒缓，而政府放宽部分限制，市民纷纷结伴度假聚餐，部分人士放松了戒备意识，即时就出现小型群组爆发。社评说，港人以欧美为鉴，疫苗面世之前千万不能够放松，否则的话一切推倒重来，通关旅游气泡可以顿成泡影。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包括现任和前任立法会议员等在内的七名政客昨日被捕，5月8号立法会内会发生的混乱，揽炒派勇武上身冲击主席台，现场混乱不堪，兼有人受伤。社评说，议员身份绝对不是违法乱纪的免罪金牌，今次绝对不是什么滥暴政治打压，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应有之义。大公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新一期六字居销情惨淡，开售近四个月只是售出1964个单位，占总数大约53%。社论认为，政府不能够将六字居的问题视而不见，例如定价没有吸引力、单位的面积过小等等，反而是应该借此机会检讨六字居政策，改善之后再推出，配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否则日后只会将资源浪费在错误的政策之上。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听日美国将迎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重要嘅一次总统选举，到而家已经有破纪录嘅近9000万人提前投票，邮寄选票比例又高，两党早已经部署就点票问题打官司，社会躁动不安走向临界点，多州多市政府都为选后爆发暴力冲突做准备。社评话，大选后出现黑天鹅事件可能性无法排除。明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咧仍然系未清理噶，咁就挤塞路尾排到去启泰苑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启泰苑，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出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较早前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挤塞，车龙排返去联合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写下不平凡。 学校终于开学了，但开学礼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不一样。 今次新冠肺炎的威胁比起2003年的 SARS 疫情更加严峻，我们感恩香港人表现可以说是超水准， 但我们一定不可以自满，因为在即将来临的秋冬，疫情必定会再恶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 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0年11月2号，七名民主派人士包括议员涉违特权法遭起诉。 一宗感染源头不明个案患者于扫黄行动被捕，四名警员需检疫。 劏房小组办公众论坛，多个团体到场请愿。 澳洲五个月以来首次社区零确诊，俄罗斯单日个案创新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系9:14啦，我哋又继续讲下咧疫情嘅情况啦。喺万圣节期间，咁啊见到周末都几多人出街，咁有啲媒体亦都见到有啲，譬如派对房间啊、酒吧咁嗰啲唔守规矩，即系人太多啦，冇跟翻嗰个要求啦。另外好多除低口罩，譬如派对房间有啲哇30多人除晒口罩一齐喺间房入面食嘢啊，咁啲都见到噶。咁啊啲报章又咁嘅报道，你自己有冇啲咩观察咧？都可以讲嘅，1872311。点解旁边请到专家一齐倾先？请嚟咧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嘅。早晨，何柏良。 系早晨，叶冠霖。 系，不如先讲下周末先，你有啲咩观察啦？你啊， 嗱，我谂其实就都响起警号噶啦，因为你睇到每逢假期嘅时候咧，就喺呢啲消遣啊、餐饮地方咧，就都人山人海啦。咁你睇翻人山人海嘅地方咧，就好自然咧，就有唔少人咧就冇遵守而家嗰啲防疫嘅規定啦。咁其實過往嗰幾個月咧，就香港都有一個咁嘅叫循環啦。咁你嗰啲防疫措施咧就收緊，咁嗰啲個案就回落啦。咁當你嗰啲防疫措施就放寬，咁特別係咧就開始多市民咧冇去跟啲防疫措施嘅時候咧，咁個疫情咧就有反彈。嗱，你譬如睇翻喺十月咧，就都已經有兩次呢啲咁樣嘅小循環。咁你譬如十月初就有一個長假期啦，咁跟住嗰個星期咧就嗰啲本地確診個案咧就明顯係上升咗嘅。咁到十月尾咧就25、26嗰度就有另外一個長假期啦。咁而家琴日又聽到咧就有一啲群組咧就同呢啲長假期係有關啦。咁啱啱過咗就有萬聖節咁啦。咁我預計咧就呢個案都陸續有嚟啦。咁就都有心理準備係會越嚟越多。咁所以市民咧都要諗清楚自己嗰啲生活咧，其實都係同個疫情係息息相關。 咁點樣打破呢個循環咧？收緊即係永遠都唔放鬆啊！但係如果守得耐，市民又攰啊，抗疫疲勞喎，咁點好啊？ 嗱，我諗又唔係話淨係政府嗰個措施咧，就限聚啊，或者嗰啲餐飲場所每張台限幾多人，而係你嗰啲措施咧，就市民有冇去跟啊，同埋你呢啲受到規限嘅場所咧，佢有冇採取啲有效嘅措施咧，就等呢啲防疫咧就去到落實。如果你係市民大眾咧，就係好鬆散嘅，即係完全當冇事咁樣咧，就你好自然咧就會有嗰啲傳播鏈啦。咁你當然有呢啲傳播鏈，唔係話全部喺酒吧同埋餐飲場所啦。譬如你有部分就佢去喺酒店裏面就度假咁啦。咁你度假就原本都應該有一啲人數嘅限制㗎。咁你分開可能幾間房，或者又約埋 一齊好多呢啲群體活動啊，就一齊食嘢、一齊玩，又冇戴口罩，咁呢啲傳播咪會發生。咁所以咧就其實市民嗰個責任咧就都係喺度嘅。咁你去到有一啲活動，譬如係做運動啊、行山啊，或者有一啲餐飲約下朋友咁咧，呢啲都明白嘅。咁但係咧就喺進行呢啲活動期間咧，盡量嗰個人數唔好太過多咯。咁同埋咧就自己要留意翻嗰個風險咯。因為你以為嗰啲朋友你識得一大班咁啦，咁咧就唔會有事幹。咁特別喺假期咧，你譬如啱啱嗰個26歲嗰宗個案你睇到咁啊，咁啊短時間之內咧就好多活動，咁好頻密，好多活動咧就。一旦你係裏面有其中一個人就係、是感染咗，咁佢啱啱病發或者係發病前嗰一日咁啊，咁佢期間好多活動咧就會衍生有機會咧就喺好多唔同嘅群組咧將個病毒傳咗開去。咁你以嗰個個案為例咧，咁你話最終會引發幾多嘅群組咧？我哋都要睇多一個星期咧先可以知道。 呢、這個廿歲就係去酒店住嗰個啦， 冇錯啦。咁、你除咗喺酒店咧，咁佢可能跟住又同唔同屋企人食飯啊，咁有一啲佢就去完酒店之後又同自己公司嘅朋友食飯啊，咁又去有學生，咁學生又翻去學校上課啊，咁落課嘅時候咧又約埋人打籃球啊，咁呢啲你睇到嗰個病毒咧係可以傳播得好快，咁、那個快慢速度咧某程度上同呢啲受到感染嘅人士咧，佢個活動嘅頻率啊，同埋每個活動有幾多人參與，特別係咧就有幾多人係冇佢戴口罩參與咧，有好大關係。 咁講到點樣做好啲防疫工作啦，見政府有一招咧，而家諗緊啊，就話準備緊一個叫安心出行嘅一個感染風險通知嘅 app 啊，咁希望咧就等大家咧可以記錄低自己出行嘅場所，咁就話咧你去到啲唔同嘅地方咧，就有個二維碼俾你去到掃描嘅，掃描咗之後咧就記錄低啦喺你嘅電話嗰度。咁第日啦，如果發現有個確診者喺相約嘅時間去嗰個地方咧，那個 app 就會通知翻你啦，俾翻啲健康建議你。咁政府嘅講法咧就話講明呢個自愿參與嘅自主記錄嘅出行記錄咧，淨係放喺你嘅電話度嘅啫，唔會放喺政府系統度嘅。呢啲 app 幫到幾多手咧？何柏良，你覺得？ 我覺得有幫助嘅，因為你睇翻香港就過往咧喺處理呢啲確診個案咧，遇到一個最棘手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呢啲咧係同有啲除口罩嘅活動係有關係，咁特別係一啲餐飲啊、酒吧呢啲場所咁啊，咁過往好多呢啲群組咧，就你去做嗰、那個接觸者追蹤，好多時你只係做到職員嗰部分，咁如果係一啲食客或者甚至乎你酒店嗰啲住客咁啊。過往嚟講咧就好難做，咁亦都冇做，亦都係一個因素啦。咁所以如果有而家呢個安心出行嘅手機軟件去到作為一個幫助咁啊，我覺得市民大眾應該支持嘅。咁、我自己都佢推出嘅時候，我都會裝啦。咁你即係如果係譬如有咗呢個軟件之後咧，咁政府佢喺嗰個接觸者追蹤啊，或者安排化驗嗰度咧，都要有啲配套啦。譬如你就有咗之後，咁你有喺一啲餐飲場所有確診個案，譬如你而家有酒店或者去過一個地方打邊爐咁啊，咁佢就要盡量利用呢個軟件咧，就去揾翻有暴露過。嗰啲嘅食客啦，或者酒店嘅住客咧，就盡量安排佢去做檢驗咯。咁如果你唔係善用呢個軟件咧，就去到做追蹤，咁就純粹比較被動，咁去呼籲翻呢啲人去做檢測咧，咁嗰個成效咧就會打咗個折扣。因為有呢個軟件始終係好嘅，咁我都覺得市民值得去考慮安裝。 另外一個個案咧，都想同阿何柏良你傾下嘅，就有關一個尋日咧就話。一個涉及非法入境的42歲內地女子，就話佢上個月底咧就喺警方嘅掃黃行動之中被捕嘅，咁就話嗰個女子咧就去過旺角警署拘留3日啦，咁啊離開警署嗰日病發，同日就送咗去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同埋馬頭角拘留中心，咁最少有16人咧列為密切接觸者，包括4個警員、6個入境處嘅人員嘅。點睇呢個個案，或者譬如如果真係喺掃黃行動當中嘅被捕嘅，會唔會有？其他人有機會有風險，大家要注意啲咩咧？啲啊， 處理呢類型嘅個案咧，就有一定嘅挑戰啦。當然涉及嗰啲 個案嘅人士咧，佢唔會係太過合作噶啦，因為佢都係涉嫌咧有觸犯一啲香港嘅法例嘅逾期居留呢啲情況啊。嗱，呢度有幾個位咧就可以去睇翻點樣加強嗰個預防措施啦。咁第一咧就酒店。酒店裏面呢就而家部分嘅酒店呢就混雜咗有一啲喺裏面呢接受緊檢疫嘅隔離嘅人士，就佢喺高危地方入面香港呢裏面要接受14天嘅檢疫。咁而家呢就呢啲酒店呢佢就唔係專用嘅，咁就混雜咗呢有一啲可能喺嗰度度假或者去嗰度玩嘅本地人。咁如果呢你喺嗰度就接受緊檢疫嗰啲嘅人士呢，就佢唔遵守規矩嘅話呢，咁你譬如喺同一個場所就大家用餐咁，咁會交叉發生傳染。咁呢個其實就係有辦法去到做好啲嘅，咁你就啲類型嗰啲嘅檢疫酒店咧，就即係一個專用嘅用途咯。咁就成個酒店都係做呢啲嘅檢疫。咁其實都有成功嘅例子啦，內地係咁做，澳門係咁做，紐西蘭、澳洲都係咁樣做。咁呢啲地方咧，就佢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咧，就呢個酒店裏面發生交叉傳染嘅機會比較細啲啦。咁第二個位咧，就係喺一啲嘅場所裏面咧，譬如你係入境處啊，或者啲拘留中心咁啊，咁佢有部分呢啲拘留室咁啊，咁可能嗰個人流係比較大嘅。咁裏面咧就當然，如果嗰啲暫時拘留嘅人士咧，就佢願意佩戴翻口罩咧，佢係有效可以減低到個傳染。咁但係呢啲人士佢未必係會合作啦。咁職員本身咧就喺處理啲人士期間咧，就應該要妥善佩戴翻個口罩啦。咁其次就喺呢啲拘留室咧，就嗰個空氣嘅流通嗰度咧，就睇下點樣可以加強啦。譬如就改善個通風啊。咁如果係原本一啲舊式嘅設計，就唔係咁容易加裝到一啲合適嘅通風抽氣扇啊啲咁樣嘅話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譬如加裝一啲有效過濾嘅空氣淨化機。咁呢啲對一旦咧就有一啲唔合作嘅人士，就咁佢其後確診又曾經停留喺呢啲拘留中心咧，就減低發生個傳播咧，都要會有一啲幫助。 好。另外仲有一樣嘢都想問埋何柏良醫生嚟嘅，就有關盧寵茂教授嘅講法啦，就講到唔認同咧，就話要與病毒共存嘅説法，咁內地都做到清零嘅，做呢個目標嘅，你又點睇咧？我哋香港應該點樣定我哋目標咧？ 香港呢當然你話清零呢就未曾係真正做到過啦，咁曾經就喺第三波爆發之前呢就都試過有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呢就係連續零確診，咁但係你話真係喺社區裏面呢就持續係冇本地感染呢，咁係確實係做唔到，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當然香港呢方面你話點解做唔到呢，背後好多原因啦。咁政府係有責任啦。咁盧寵茂佢提過有甩漏，呢啲亦都係事實嚟嘅。咁你譬如以最近就有啲公司裏面曾經有確診人士，咁佢其他公司唔係好大啫嘛，咁你即係三四十個嘅其他職員，咁第一輪嗰個檢測嘅時候呢就都走漏咗。咁所以呢啲甩漏嘅情況呢確實係有嘅，咁但係亦都責任唔係完全喺政府度啦，咁市民大眾呢就業界係唔係有遵守呢啲防疫嘅規矩呢亦都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啦。咁我都想提返呢，就而家你喺世界各地呢其實嗰、那個疫情咧係大反彈，咁、 okay. 內地咧就佢針對高危地方，其實都收緊咗呢啲入境嘅要求啦。咁、特別就香港而家咧就對於入境嘅人士都有兩套制度嘅， okay. 有一啲就48小時之內陰性結果，有一啲係72小時。譬如係呢啲船員啊、機組人員咧，咁佢其他嘅豁免人士咁啊，咁入境香港之前咧就需要48小時陰性結果。咁其他有十幾個呢啲歐洲啊、英國啊、美國嘅地方入境咧，就仲係用緊72小時。 咁、okay. 所以我覺得就政府應該就將佢就統一咗。 全部咧就收緊翻去48小時之內一個陰性結果。 咁、 okay. 內地亦都係咁樣做噶啦，咁轉機咧就都要再做一次。咁呢啲嘅措施其實香港都值得考慮，如果唔係咧就傳入嘅個案咧就好容易又會喺香港度多咗啦。咁喺頭先所講酒店裏邊咧會衍生一啲傳入就本地嘅傳播鏈。 好嘅，咁多謝曬你先，何柏良醫生傾到呢度啊。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听住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十一月三号是美国大选的日子，这次选举呢受到世界各国空前关切了，对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对国际政治的整合都关系重大。选前主要的竞争对手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的支持度很接近，竞争空前激烈。这个星期我不是平息这次大选，而是讲一下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起源，以及介绍一本书。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由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所确立，宪法明确了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员来行使权力。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三权分立、联邦体制、宪法至上以及人人平等，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首部成文宪法。这个宪法为日后很多国家成文宪法的制定提供了典范。1775年至1783年，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集团军发动独立战争，赢得美国独立。1783年，英国决定签和约承认美国独立，战争即将结束。那阵时人民对于军队，特别是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华盛顿，未来动向充满疑惧。八年来，华盛顿掌握全部军队，由13个州组成的松散大陆议会，在战争后期赋予华盛顿独断的权力。当时的世界仍然没有民主国家，华盛顿成为独裁者似乎理所当然。但是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订协议的第二日，华盛顿立即前往大陆议会向议长提出辞呈，这项是人类历史的创举。华盛顿是这个历史剧场的编剧、导演和主角，他用震撼人心的这一幕剧讲给国人听，他尊重大陆议会的决定，不会滥用权力。 四年之后，美国宪法产生，实行总统选举制度，华盛顿亦都成为开创美国历史以至人类历史新时代的伟人。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前议员和议员助理被警方拘捕，涉嫌同5月8号立法会内会原主席李慧琼主持会议时出现的混乱有关。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藐视罪及干预立法会人员罪。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权力及特权法的立法原意是保障立法会的独立性、尊严和运作。根据涉及前立法会梁国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案例，条例豁免事项包括议员在议会上的言语，但不包括其他行动。他又说立法会不是独立王国，如果有些事情是立法会主席无法处理，就需要由警方处理。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今次事件明显有政治目的，他又说当日工联会议员郭伟强涉嫌将时任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拖在地上，质疑为什么警方没有处理。

又好似同即係當對住即係公眾，因為我估公眾即係大部分都係啲劏房嘅租客啦，咁同埋一啲關注嘅團體啦，咁就冇去即係去披露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即係唔知點解佢即係喺傳媒佢又夠膽講翻啊佢哋一啲嘅即係諗法，咁但係我哋面前就即係唔係好願意去披露佢哋。嘅即係嚟緊個方案會係點樣做咁樣咯 ？OK， 你覺得尋日達唔達到表達意見嗰個效果咧？交唔交流到？ 比較單向啊，因為可能好多都係因為第一咁，因為都人數都唔少啦，咁同埋佢哋嗰個做法就係每個即係發表嘅即係聽眾發表嘅參加者咧，咁就有三分鐘咁嘅表達，咁、然後咧就即係收集咗六七個即係表達者嘅即係問題或者啲意見之後咧，台上就會有少少回應，但係嗰個回應咧好多時都冇去即係直接答翻即係台下嘅一啲嘅問題咁樣，咁包括我諗街坊其實。最關心係其中一個最關心點咧，其實租金即係瘋狂，即係昂貴嗰個問題咁樣。咁其實即係都一路其實因為租務管制咁喺香港都實施，其實都成有百年歷史，只不過十六年前即係取消咗咁樣。咁有我哋都見到，如果有個租金嘅管制咧，其實一路上都行之有效嘅，起碼可以即係幫到即係。租客同埋業主咧，去釐定一個比較公平嘅一啲嘅即係租金嘅一個即係水平，咁或者係嗰個加幅嗰、那個即係調整嗰、那個即係制度咁樣。咁、但係咧就工作小組成員其實都冇去即係正視我哋尋日啊，其實即係租金貴，咁大家都知啦。咁但係點樣去解決咧？咁工作小組都冇答咁樣咯。 OK， 好，問一問另一位嘉賓先，就有劏房租客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梁女士你好，系，寻日有冇机会去论坛嗰度发言啊？你又 啊，我发言，但系我讲咗几句啫、但系个个都讲得好清楚呢个问题啦。啲屋租贵啊，同埋啲水电费冧手啊，嗰啲样样都太贵。但系我哋啲屋子咧住到咧好逼仄嘅地方啊，我哋向你啲工作小组已经提咗多次嘅意见。但是昨晚的会议就不是很合理想咯、都没得解答我们咯，这个时间问题呢我们又不介意那些呢，但是呢你们又炸紧时间去催来那些房屋问我们做屋的问题、这样能够呢政府补贴的下来啊，同埋屋子啊，咁大家合理啲嘅做法咯。 梁女士，不如又借呢个机会又讲下你嘅情况系点啊？譬如疫症期间会唔会见到啊啲租金有冇调节下，或者水电收有冇收多啊？定点啊？你个情况点啊？ 哦，我个情况咧就唔系好好啦。咁我嘅情况咧，我住咗好多年噶啦。我哋而家咧都系两个人住咧，嘅劏房都系九十尺。咁样情况，五千几蚊嘅租金啊，租金好贵啦，水电费咧嘅电费咧就系十五蚊啊，个半，电费个半， 个半一度电， 五蚊，系啊，咁呢加埋咧就去啊六千蚊啦。 哦， 咁我嘅我先生去做嘢咧都系。有时有得做，有时冇得做噶。嗰啲咧旧屋做咧就好困难啊！ Okay. 我早上都系食咗粥先同你倾噶。咁 点样最帮到你？你觉得？ 我觉得呢啲房租咧就用减啲咯。政府呢样支持啲出来俾我哋咯。 OK， 好，我想问翻阿陈伟雄啦，就有关今次嗰、那个。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組成啦，咁見到都有提到咧，就話香港業主會會長佘慶雲啦，都係一個成員啦，咁佢咧就擁有劏房單位嚟到租俾啲租户，你點睇呢方面呢？ 其實應該有涉嫌咗利益衝突咯，咁但係我哋其實啲團體其實認為其實嗰個組成咧，如果有業主代表嘅部分。 咁係咪應該要有租客代表？咁都即係起碼最傳統平衡利益都需要啊。同埋我哋成日都覺得，即係政府咧做親呢啲研究工作嘅時候咧，佢就會褪後一步。其實尋日咧，蘇偉文副局長都有在場，咁但係佢用一個列席嘅身份，咁但係好多街坊咧，尋日都講到，其實劏房問題其實環環緊扣噶嘛，即係佢公屋嗰、那個即係供應量減少，同埋一啲高地價嘅政策咧，其實街坊都有提到，咁呢啲其實都係政府嘅責任，但係往往咧政府就褪後咗一步，甚至乎好多時都被批評，即係用研究呢個嘅方式咁去，即係去將個問題，即係去延後咁樣，甚至乎即係唔會再解決。我哋都睇到，因為其實好清晰㗎啦，租金即係嗰個昂貴嘅問題。但係咧，我哋都明白，工作小組其實佢啊，即係唔單止就係講租金管制，佢哋都會去做一啲即係其他，譬如可能標準租約咁嘅釐定。咁因為我見梁永祥主席其實上個禮拜都喺傳媒吹風，都話啊，即係標準租約都佢哋都可能會去處理咁樣嘅。咁但係即係街坊其實即係喺住劏房咁離不開可能租金問題或者環境嗰個惡劣，因為其實即係而家頭先阿梁女士都提到啦，咁佢哋租金可能即係成日我哋成日都掛在口邊，即係佢哋都租尺租仲貴過豪宅，咁但係換來嗰個環境咧，其實就非常惡劣，根本上都唔即係你話自由市場已經都係唔合理啦。咁但係成日即係佢哋租蛇先生即係業主代表咧，蛇都話啊，因為香港都係信奉自由市場，咁其實都租金都未必要，即係需要去由政府去監管咁樣。 OK， 好啊，咁多謝曬兩位先，時間稍晚傾到呢度先，兩位啊，包括有陳偉雄咧，就荃灣舊區租客行動組織者，同埋有位劏房租客梁女士，剛才都講咗佢睇法啦。好，電話旁邊請嚟另一位嘉賓啊，香港業主會會長蛇慶雲啊，亦都係頭先講個小組嘅成員之一嚟嘅，慶雲你好。 是你好，主持好。 剛才都聽到有人說喂你不應該在這裡，因為你本身經營劏房有利益衝突。 分幾樣東西，第一副局長找我的時候他都不知道我有劏房的。不過去到開會的時候 我自己申報利益，我就告訴我有，因為他們說要參觀，我歡迎你參觀我的間店。我拿得出來給人看的，東西是。又不是什麼特別的他們過分擔心而已。 利益衝突啦，佢覺得即係研究劏房咁，原來你又係經營者咁，所以佢哋有個顧慮啦。 咁冇問題㗎。嗱，佢哋甚至話唔投票，咪唔投票咯。你記住嗰個我係義工嚟㗎咋？點解嗰陣時候副局長揾我嘅時候，我願意做呢個爛頭卒咧？我講明我自己都知係爛頭卒嚟㗎，因為坊間嗰啲聲音係一面倒，完全嗱，即係我哋講叫冇理性地去講任何嘢。我話任何嘢都係雙面嘅，我哋俗稱有叫持份者。咁你既然有租客，咁竟然間業主點解冇聲音喺嗰度呢？通常我係一般嘅業主，係全部唔識喊嘅 BB 嚟噶，唔識喊 BB 係冇奶飲噶。 倒翻轉佢哋又話，工作小組冇租客嘅聲音喎，其實 佢點會冇租客聲音啊？喺我隔離其中個代表公屋聯會，佢嘅主席啊都已經發表評論喺度嚟啊，或者係招生都發表評論，全力支持。 招 國 偉你講緊係。 冇錯啦，咁除咗嗰啲學者嗰方面啊，佢哋嘅聲音都好覺得，咦，係成立租管好咁樣，咁但係當然大家傾到而家都有個共識，就係唔應該咁快發表一啲評論出嚟，係好似偏向一定要成立租管與否，所以你哋數據都未有，而家一路去做緊調查，一路做緊問卷，咁好啦，劏房嘅定義係點樣呢？佢哋都未搞清楚。你要搞清楚晒所有嘢去做，咁你咪等个主席即係喺个小组报告囉。冇问题㗎。即係佢哋全部，唉，你知唔知，我哋去个论坛嗰发现佢哋根本就玩緊文化大革命，玩斗地主㗎嘛。佢哋最惨就将小业主当妖魔化。嗰度先最痛苦啊。你同佢哋倾偈係倾唔到㗎，佢唔係听意见啊。佢哋拿住成见嚟同你讲嘢啊。甚至佢哋所話嘅業主，我哋都有一個疑問喺度嚟，究竟嗰個係直系業主啊，定係一個業主嘅自稱代表人啦，定係一個叫二房東啦， 定係一個地產代理自己話自己嘅業主咧，佢哋全部都搞唔清楚嗰個人嘅身份啊，佢就已經簽租約啊。 嗯。 你問翻佢哋啊，佢哋自己都話：哎呀，嗰個業主都冇見人啦咁樣。咁、 okay. 個業主冇見人，究竟係咪真業主先？ 嗯嗯。但起碼嗱，我想講喺佢哋嘅立場嚟睇啊，就始終有一個劏房嘅經營者就係有機會可以成為呢個小組成員之一，表達意見啦。頭先你提過公屋聯會有招國偉喺度，但佢代表公屋居民，因為嚴格嚟講，即係劏房嘅租客。 所以我都質疑㗎。咁你公屋關我哋先講咩事啫？原理一樣啫嘛。 嗯。 唔緊要，你我退出都唔緊要，都唔係問題啊。問題就係點解社會上係冇一啲業主嘅聲音喺度嚟咧？我唔投票有乜問題啫？並唔係佢哋咁樣，喂，玩緊鬥地主文化大革命咁樣。 Okay. 即係佢哋頭先都係重新再講啦，唔好將業主妖魔啦。喺市場上好多而家用研究劏房都好，好多業主係有良心嘅，好、 okay. 多租客都有良知嘅。 嗯， 好啦，調轉。亦有少部分業主，我哋唔否定一定係無良噶。 嗯， 咁租客無良咧？ 嗯， 佢哋要求去租管啦。O K， 咁又如果係嘅話，嗱，我哋對慣租霸嗰啲嘢，咁係咪一啲特登欠租？嗱，我啱啱有個個案，整爛曬你間屋。 O、okay. K， 法官判20號收樓，佢19號放水浸屋。 O K， 咁呢啲我哋系咪又可以列为刑事啊？但系又告唔到，一家话我唔记得闩水喉咗。 O、okay, K， 好。嗱，石庆云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石庆云咧就香港业主会嘅会长啊，因为有关到个组成啊，个成员组成或者寻日嗰个啊论坛嘅成果咧，不如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又好快同我哋倾下啦。请嚟有头先提过工作小组主席梁永祥一齐倾下。梁永祥你好， 你好，先生你好。 不如先讲下寻日嗰个公众论坛嘅成果，你觉得点先？ 那個成果都是預期是這樣的了，我們聽到的意見都是大部分都是我們在、探訪的時候還有跟一些、關注小組、交流的時候呢都已經收回來了。 嗯， 昨天多了一個呢，就是有位有位劏房戶呢，他告訴我們聽、不是劏房戶，是關注組織的代表來的，應該是、他告訴我們聽呢，就這個工廈的劏房戶呢有個隱形化這個問題出現的。咁呢個係尋日我哋收到嘅一個新嘅資訊。 嗯， 咁其實呢個就正正係公眾論壇嘅其中一個目的，因為我哋去探訪同埋去同關注團體收到嘅消息，其實我度有個尋日有一個代表問我哋，佢話：究竟你想知道啲乜嘢咧？咁， 嗯， 究竟你唔知乜嘢，你想知咩咧？咁其實講真咧，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唔知咩嘅，我哋一早問咗啦。 Okay. 所以我哋就將個網放得大啲， okay. 任何人有意見嘅都可以嚟講。 Okay. 我哋就希望將個網放到咁大咧，就我哋喺當中係收到一啲新嘅資訊。咁、當然啦，之後我哋會靠呢個政策21，佢哋做家家户探訪嘅時候咧，佢會同我哋再發掘多一啲呢啲咁樣嘅我哋未曾得悉嘅問題咯。 不過頭先有團體代表就話：，喂，你哋淨係講話聽意見，又唔好講下一步點做啊！佢哋呢方面覺得唔夠，你做得？ 嗱、其實咧。是啊，我听过这个投诉啊，譬如话啊，只是研究而唔工作，其实研究咪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咯。 嗯。 咁至于你话下一步点做呢，我都讲交代得好清楚㗎啦。我哋而家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收集意见同埋资讯。 嗯。 去到第三阶段呢，我哋先至分析同埋撰写报告㗎。咁而家未去到第三个阶段，咁所以我哋未分析资料。咁昨日嘅有啲代表咧，係要我表態。 嗯， 咁我都明白點解嘅，佢哋都係一個非常之擔心將來嗰、那個出嚟嘅報告咧，小組嘅結論咧，佢哋唔合意啦，或者係擔心個別委員嘅影響力太大啦，或者係擔心政府會推翻嘅報告，呢啲佢都係一啲即係好大嘅不安全感。 嗯， 咁呢個我明嘅，但係當我一個人，在未有工作小组的支持之下去发表一个意见，跟住呢就绑了整个工作小组上车，这个我觉得是不适合咯。 嗯， 所以我们只是重申，我们是收意见，我们是不讲就是将来那个结论会是怎样。 嗯， 但是我都昨天我都发表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有些地方是真的需要一定要处理的。 嗯，Okay, 另外都想把握成日讲埋嗰个小组嘅组成，因为头先都提到啦，有劏房嘅经营者石庆云喺里面，但租客嗰边就觉得喂，我哋冇我哋嘅代表喺里面噃，咁觉得未必公道嘅组成，你点睇咧？ 嗱，如果讲新品，咁就的确系嘅，我哋系冇劏房户坐喺里边嘅。咁如果系讲新品嘅话，咁其实劏房户啱啲啊，定系关注组织啱啲咧？咁呢个有待讨论。 嗯， 但系我哋嗰个工作小组里边咧，就不乏有贴近草根嘅委员喺里边嘅，譬如里边有一个梁祖斌教授啦，佢都系社会工作组织嘅一个董事嚟添。 嗯， 焦国伟正话都阿郑云都讲咗啦。 工联会 会嘅代表， 嗯， 咁呢啲代表咧都系贴近草根嘅代表嚟嘅，咁加上我哋小组里边咧有工程师、有测量师、有律师、有社工、有呢、這个经济学教授，系一个几好嘅一个组合嚟嘅，我觉得可以即系帮助解决呢个问题嘅。 嗯，但当中阿郑云有经营呢个劏房啊嘛，咁所以佢系一个业主，咁就真真正正有个业主坐喺入边，呢、這个有冇问题咧？ 系嗱，咁寻日有代表亦都讲话，咁我哋要小心呢、這个利益冲突，咁我亦都即场咧亦都表咗态啦。啊，如果因为作为主席咧，处理利益冲突咧系我嘅职责嚟嘅， 嗯， 咁我哋会系小心处理呢个问题啦。咁啊，虽然寻日嗰个咨询叫做话公众论坛就叫完咗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仲有一个 WhatsApp 同埋 WeChat 嘅电话咧，系市民如果有意见嘅话咧，系继续可以用嚟提供意见嘅。个电话系69752040，系欢迎市民继续使用同埋提供意见。 嗯，所以呢个组成都冇问题啦，可以继续落去嘅，暂时你觉得都？ 我觉得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嗯，好了，刚才都讲过你们现在做收意见的阶段，下一步就会做分析啊、研究等等那些。可不可以讲那个时间序是怎样，即是整个时间表大概怎样想法跟着下去。 时间序呢，我们希望明年第一季之前呢收晒所有报告。其实现在那个关键的工作呢，就是这个政策21。佢嗰個探訪2000棟大廈5000個租户嘅呢一個工作， 嗯， 咁佢哋而家所面對嘅一個即係好大嘅好高嘅一個閉門更比例啊， 嗯， 咁佢哋而家要嘅個比例就高到成一半啊，50%，咁所以我呢度都係可以呼籲一下咧，希望咧嗰啲大廈嘅立案法團啊、保安員啊，或者係劏房户，如果係收到政策21嘅邀約係做訪談嘅話咧，希望佢哋盡量俾最大嘅方便。 嗯， 咁我哋喺第一季之前收到個收齊啲報告之後咧，我哋就會喺第一季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撰寫報告同埋分析，提供意見，提供解決方案嘅。 咁幾時出最後嘅報告咧？出年 係我哋應承咗嘅就喺第一季 ，sorry 喺呢、這個上半年之内咧，系提出报告嘅。 嗯 ，OK， 好啊。好，我哋又密切留意住你嗰个报告嗰个进展啦。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梁永祥，多谢晒你啊。梁永祥咧就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咁啊，讲翻寻日咧进行咗第二场嘅公众论坛啦。咁不过亦都提到啦，有兴趣嘅话咧，都仲可以透过一啲，譬如头先讲喺手机短信啊、WhatsApp 啊等等嗰啲咧，去到表达意见。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留意翻啦。今日倾到呢度，听朝8点再倾。